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十六集，回到家里，丢下买来的一大堆东西，橙子疲惫地仰倒在沙发上。龙三一路上始终没有说话，一副郁郁不乐的样子。橙子看了一眼他拉着的脸， 别生气了，大不了我的浴桶给你先用，你想什么时候泡啊就什么时候泡。 龙三还是不说话，橙子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。自从这家伙出现，自己给他买了多少东西啊，花了不少钱了，搞得生活费超出预算，手头变得很拮据。然后这家伙还因为没有买水族箱甩脸色给自己看，凭什么呀？难道自己欠他的吗？橙子站起来，径直走进卧室，重重地摔上门，离坐在沙发上，依旧没有抬头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仿佛完全没有意识到橙子在发脾气。橙子身心俱累，合一倒在床上，很快睡着了。半夜醒来上厕所，发现客厅的灯开着，离坐在地板上半倚着沙发在看电视。听到橙子出来，龙三只是微微抬了一下眼，目光又转向了屏幕。橙子不想理他，去了洗手间。出来时看了钟表指向凌晨两点，忍不住问了， 你怎么还不睡啊？ 睡不着。龙三简单地回答，看也没有看橙子一眼，脸上的表情不像是在赌气，倒是隐隐透着看不清的悲伤。橙子弄不懂他在想些什么，默默站了一会儿，已困得不住摇晃，于是不再理他，回屋睡了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发现黎还坐在地板上，头却搁在沙发扶手上睡着了。睡梦中的脸上却挂了一丝忧伤。橙子吃了一惊，走过去摸了一下他的手，已是冷的冰凉，轻轻地晃他。 黎，起来。 黎睁开眼睛，被早晨的阳光耀到，手背搭在眼睛上遮着。他含糊地哼了一声，闭眼又想睡。 哎呀，不能睡在这儿，起来了。 橙子用力地拽他，总算把他拉起来，龙三朝着沙发就歪了过去。橙子赶紧拉住他， 到床上去睡。 龙三任由他扶着，迷迷糊糊朝橙子的卧室走去，一头栽倒在床上。橙子扯过被子，把他盖得严严实实的。龙三的头舒服的在柔软的枕头里蹭了蹭，睫毛困倦的合了两下，又睡着了。橙子看着他终于放松的睡脸，叹了口气，去了厨房，熬了小米粥，煮了两颗鸡蛋。端到卧室里，龙三却睡得酣然。他不忍心叫醒他，上班时间却又到了，只好将早餐搁在床头柜上，将小米粥碗上盖了一个盖子。即使是这样，粥也会很快冷掉。龙三冻了一夜，再喝冷粥，不知道会不会肚子痛，却也别无他法了。自己还没有教他用微波炉，其实是没敢教，万一他热着饭时不耐烦了，微波炉自动烧毁了怎么办？就这样心中忐忑不安地去上班了。到奕晨办公室送表格的时候，奕晨闲闲地问了一句， 你的恐怖宠物回来了没有？ 啊，哦，回来了。 哼。 回到自己的位置，一直心不在焉。中午休息的时间一到，爬起来就往外跑，想趁中午的时间回去看看黎有没有生病，却被一个人挡住了道路。 一起吃午饭吧。 奕晨口气轻松地说。橙子的心头顿时动摇起来，挣扎不已。 可是我中午有事想回去一下。 有什么事比一起吃饭更重要。 奕晨第一眼观察他的脸，眼光温柔，语气暧昧。 橙子顿时被征服了。 好吧，一起吃。 公司餐厅里，跟奕晨面对面坐着，本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。橙子却总是走神，吃起东西来，味同嚼蜡。奕晨瞥了他一眼。 怎么，东西不好吃吗？ 橙子放下筷子，歉意地说。 对不起，我必须得回去一趟。我家的恐怖宠物可能病了，我得回去看看。 奕晨看着他，眼眸深沉。半晌，回道： 那快回去吧。 别过脸不再看他。橙子微弯了一下腰，急急地离开了。打车回到家里，匆匆地开门跑了进去。一进门，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客厅靠墙的地方，赫然摆放着那个超豪华的水族箱，五光十色，熠熠生辉，离的脸几乎贴在玻璃上往里面看着。看见橙子进来，转过脸满足地笑着看向他。 这是哪里来的？ 买的。 你哪来的钱？ 我没有钱，他们说不要钱，可以分期付款，东西可以先送过来的。分期付款是什么意思啊？刷啦啦，橙子仿佛听到自己钱包里的钞票嗖嗖飞出去的声音，眼前一黑，就地栽倒下去。他落入一双臂膀之中，睁开眼，正对上龙三焦急的双眼。 啊，你怎么了？ 橙子一拳头就往他身上砸去。 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就捡回你这个败家玩意儿呢？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？哎呀，我哪有这么多钱呀？这下子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 橙子气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把龙三按在地上一顿乱锤，把他头发都挠得乱糟糟的，直打到力尽，趴在地上哭泣不止。 退货，退货，退货！ 橙子疯狂地叫嚣着。 立刻，立刻把这烧钱的水缸送回去。 门口那边却传来一声坚定的回应。 在我的意识里，他根本就没有退货这个概念。 嗯？是谁啊？热带鱼店掌柜都被他呼天抢地的喊来了吗？话说这掌柜的讲话口气怎么那么嚣张啊？他抬起泪眼向门口望去，只看到一片模糊的金光闪闪，拿袖子擦擦泪，再看一眼。 鱼贩子！ 橙子大叫一声，一个咸鱼翻身蹦起来，冲过去，抓住了这个无良鱼贩子的领口。 不许跑！ 我是龙母的演播者七月湖心，要多多订阅评论，给我们点赞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